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哋跟住睇感應篇第39句，忍作殘害。第40小節兩句，陰賊良善，暗武君親。呢段到萬奇先生判其所示，講諸模式，旁諸同學，虛無詐偽，攻揭忠親，剛強不仁，狠戾自用。到呢度係一大段，呢一大段幾乎每句就係一個小段，都係講大惡。舉的幾個例子，呢句注解上講，專就物命上說，殺生害命，呢種事情現代世間人幾乎已經受唔到聖賢嘅教诲，對三世因果幾乎完全唔會接受，再加上而家嘅社會風氣，崇尚功利，只求個人利益，唔顧眾生嘅死活，而對一切動物咁就更加唔使講啦，可以話肆意殺害、食啖。你一生時間好短，但係喺呢短短生命之中所做嘅惡業，同眾生結嘅嗰啲冤仇，生生世世累劫都償還唔清，呢個道理同事實真相，只有佛經裡面講得透徹。感應篇裡面亦講得好明白，那些行為老實說都出自於殘忍，沒有一絲毫惻隱之心，到自己受到災難亦不會有人 来怜悯你。点解啊？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注解里面讲得好，诸善本于一词，一念慈悲是众善的根源，诸恶本于一忍残忍，所以他这样做一切恶，毫无顾忌，去忍行慈，就是圣贤佛菩萨的功德之所在。我们学佛希圣希贤，就要从这些地方去做起。但是什么叫慈悲，什么是残忍，粗相显而易见，世上就不容易看清楚了。了凡四训里面讲得好，善有真有假，有偏有圆，他讲得好多，可见得好像那些地方微细的地方，那你没有智慧没有学问，你就看不到了。在现前的社会，似是而非的事太多了，不胜枚举。我们如果相信自己的眼光，相信自己的看法，相信自己的想法，往往铸成大过。无可挽回。我们看看历史上那些人物，杀害千万人、亿万人的，你如果追求他的根本原因，就是他相信他自己的想法，相信他自己的看法，第一次世界大战、第二次世界大战，就是有几个人相信自己的看法、想法，令亿万人受到灾害，做无量无边的罪业。我们现在没有他那种权力，没有他们那种地位、威势，但是在日常生活中，不知道谨慎，不知道求智慧，随着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一样做罪业。罪业的影响，我们哪会知道？ 所以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不谨慎不得。读书人，从前读书人以孔夫子、以孟夫子为榜样，学法以本师释迦牟尼佛、以佛的十大弟子为我们修行的榜样，我们有个依靠，有个依归，那真学先得。口头上学佛，形式上学佛，不是真正用佛菩萨那种模式来塑造自己，这一生中就很难成就，最多和佛结个缘啫。好似我哋往昔无量劫嚟，生生世世同佛结缘而冇成就，我哋再谂下嗰啲成就嘅人。成就嘅人有两种。一种菩萨示现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说法，我们亦非常向往，但是很难做到。另一种确实是当经而重，那些人的成就总不外乎沉默寡言、老实修行，各位如果细心观察我们念佛堂，你看那个念佛往生的人，往生是成就，他谁上稀有？然后再想下那个人生前，尤其是往生最近一两年的表现，我们可以观察出来，凡是修行有成就的人，省心省事，争的是多事不如小事，小事不如无事，他心先清净。清净心就是念佛三昧，所以他功夫得力。妄想好多，杂念好多，废话好多，你在佛门里面，无论出家在家，修福咋。讲经说法，如果妄念仲系多，妄想仲系多，外缘仲系多，亦系世间有漏嘅福报，不是功德。各位一定要搞清楚，功德是清净心。你妄想一年比一年减少，一月比一月减少，这种是功德。 哀怨亦少。这种是功德的模样。我们是凡夫，是初学，不是菩萨应世。菩萨应世无所谓，人地心地清净平等，不落两边，这样得。我们功夫未达到那种境界，想在这一生成就，一定要靠自己智慧的选择。七觉之旅途，第一个是择法，选择对自己有利的修学法门，选择对自己修学有利的生活环境。避免诱惑，避免困扰，希望这一生不至于空过，这是真实智慧的人，真正有成就的人。自己要有这种心愿，绝对要求佛菩萨加持，没有佛力加持，我们凡夫做不到。我在以前求学的时代，刚刚出来弘法的时代，困难重重，我一生都受折磨，但是我愿意承受。我老师跟我讲的，这一生都是佛菩萨和我安排的，所以无论什么环境，我都乐意接受。我在它里头磨练自己，将自己的烦恼习气磨平磨走了。先能得这小小成就，受不住考验，绝对不会成就。选择修学环境是我们一生中成败的关键。我一生中亦遇到很多热心的人，想帮助我，我没有接受，我只接受韩馆长一个人照顾。这个道理懂的人不多，一个人照顾我，感恩只感谢一个人，十个八个照顾，我将来要感恩感十个八个，不是背死咯。 这个道理要懂啊。有好多人有比韩馆长更好的环境，我都如如不动。人哋布施恩惠唔好接受，将来要报恩嘅。一个地方住唔好，再换个地方，又住唔好，再换个地方，你一生就完啦。边个咁惹你？中国在古老的时候，出家人挂单，挂单是知客师的事情，知客师一定会问你，你从哪里来，你在那里住了几耐，以前住过哪些地方。如果你每个地方住的时间都很短，知客师心里很明白，你那个人不好相处，唔会留你嘅。你喺一个地方都住上三年五年，你嗰个人唔错，同大众能相处，人哋愿意留你。从呢啲地方就能观察到你能唔能忍辱，你有冇耐心。我哋谂下我哋自己，我哋有几大嘅耐心，你就有几大嘅成就。你有几大嘅忍辱，你就有几大嘅定位。同人相处忍唔到，工作环境忍唔到，嗰个人嘅成就绝对有限。呢句经文里面，唔单止喺人事要忍，喺物要能忍。这个物通常系指小动物。睇到嗰啲小动物，我哋有冇动过念头？过去生中，我亦曾经同佢一样，有冇动过呢种念头？呢一生如果唔会往生，来生来世同佢一样嘅机会仲好多嘅。如果呢个念头现前，咁叫始觉，你开始觉悟啦。我哋就会勉励自己，会警惕自己，唔敢偷懒。我哋生生世世做过蚂蚁，做过蚊虫，亦做过乌蝇，乜嘢身都曾经受过，忘记咗啦。曾经堕过地狱，亦曾经做过恶鬼，亦曾经做过天王，梦一场啫。仲继续要做嗰啲恶梦咩？所以对一切动物要有慈悲心，要爱护佢，要照顾佢，想到我同佢冇差别， 只是身上不同而已。生活方式不一样而已。残忍是三恶道的心，六道里面的下者，心里头常怀住凶狠残忍，转眼之间地狱饿鬼去了，畜生身都不容易得到。我哋点能唔警惕？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我哋就讲到呢度。